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6月30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说8000万全体朝鲜同胞都不希望在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，而殷切期望和平实现祖国统一。北方建议举行全民族统一盛会，对此表示热烈欢迎。